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我是莫大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跟年龄有关了，爱情中的年龄。 对，听我刚刚开场那个诗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啊。和对象年龄差距大是一种什么体验？ 对，通俗来讲就是一个老的，不，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爱上一个年龄比较小的。 一个老的 就不好听的话就是老牛吃嫩草。 对对对 有点这个意思。嗯， 有限的你将爱要耐心等待，仔细寻找，感觉很重要。 嗨，我是萱草。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嘛，叫做永远对美好的自己充满期待。对，没有错。那这本书的北京签售会呢将会在本周日，也就是1月14号的下午2点半呢，在北京中关村的延吉佑书店举办。哇，萱草第一次办自己的这个新书签售会，真的很紧张的，希望大家能来的都来捧场吧。萱草呢想要跟你面对面的聊天，同时呢还有比如说莫大人啊、小北、涂小曹这样的主播朋友也会到场的，希望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戴爱玲的《对的人》。 嗯，其实年龄也不是差距哈，什么身高不是问题，只要是真爱就可以。 对，只要是对的人就好。巴黎唱忐忑这个朋友他说，我96年的，他88年的，3年了，每天像爹养了个闺女一样，各种虐呀，能给他那么大个人给气哭了。想想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一起经历很多事情，大部分都是他在扛着。他为我付出了很多，教我长大，让我少走很多弯路。感谢老天在我青春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他，希望我们能够相爱相杀一辈子吧。 88年和96年差了多少？差了8岁。 嗯，挺多的，8岁。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没有体验过，不过呢现在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有比我大9岁的，我实在接受不了。嗯，我就得上三下二还可以啊，就是年长3岁，小2岁还可以。说说是我自己的想法有错误吗？没有什么错，我觉得每个人这个情况不一样哈，个性不一样，对，能接受的范围肯定也不同啦。嗯，5岁某些人可能觉得说 OK 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觉得说10岁也没有问题，是吧？ 对，在最温暖的地方等待你。他说呢，我和前任差了7岁，我觉得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跨越。只可惜我们因为家庭原因还是分开了，我的心里会装着他一辈子的。 嗯。因为家庭原因，并不是说因为年龄。 嗯。 下一首来自于罗振环的《靠近》。菠菜妹妹大水手她说呢，我和老公相差6岁，就感觉自己多养了个儿子。结婚前呢觉得老公以后可以保护我，现在呵呵， 除了跟我吵架的时候显得一副很成熟可以给你人生指引导师的形象外，其余的时候呵呵就是智障没错了。 其实他这个里边说的是他老公比他还大六岁呢，但是好像还是像小孩子一样。 哦，是这样吗？我以为说他老公比他还小六岁呢，因为男生本来就晚熟嘛，再加上一小六岁那更那个，可能一轮就到了十二岁一轮。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男生不管多成熟，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可能有时候还是会表现出一些幼稚的样子，但其实是爱你的表现。海市岛的心他说呢，初恋跟我相差十岁，成熟稳重，脾气特别特别好，会照顾好你的每一个小细节，就是连你坐下的时候都会稍微退一下椅子，那个距离正好。他会特别特别包容你，每次吵架都主动道歉，就抱着你道歉，特别暖。分开了到现在我还是很想他，很爱他，就被一个成熟的绅士这个爱护的一个样子，很享受。 就很多的女生啊谈恋爱特别喜欢找年纪比自己大一些的男生，就觉得这样的人成熟， 会照顾人、 不会太幼稚啊、会照顾人，照顾到你的每一些小感受，挺好。 对， 王后她说呢，相差十一岁，三十几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一样，但是呢却为我洗衣做饭宠着我啊，看来这个男的就是她的男朋友是比她大十一岁的 哦， 已经三十多岁了。那这个女孩应该几岁呢？ 还 是 我洗衣 或者二十多岁， 二十出头啊。 嗯， 我会变超级漂亮等你娶我。她说呢，有一次证件丢了，一个男生捡了寄给我，我回去之后呢请他吃了饭，之后他就追求我，得知他比我大十岁，可是他带给我的是同龄男孩不能给我的。相处了一个月，他带我看电影、散步、逛商场，每次我休息他都去接我，可是我们还是被年龄和距离打败了。那段记忆也是挺值得回忆的。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 下一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心动》。 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 唐伯虎点超微牌蚊香，他说呢，其实呢只要两个人是彼此相爱，即使是年龄相差很大也能够在一起，十分幸福。有的时候呢就是怕外人的流言蜚语，不过呢两个人在一起过好自己就可以了，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嗯，对啊，只要自己幸福就好。二硕他说呢，现男友比我大九岁，完全就是把我当女儿来养，很喜欢这种感觉，对我的照顾主要是细节做得真的很好，所以这个应该是装不出来吧。找自己大很多的男生也不一定是不好吧，至少他成熟稳重，考虑事情要全面一些， 而且有的大叔还是很浪漫的。 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 是，现在好多女生喜欢大叔呢，欧巴。 对，我前两天 自吸那种。 对，我前两天还看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我的体育老师》，你看了吗？ 啊，我知道这个电视，我没看呢。 对，就是。找了一个女孩，找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在一起，发生了各种有趣的事儿。 对，毕竟这个年龄这个时代还是有一些些差距的哈， 嗯， 可能会出来很多的笑料。 嗯， 妹的你，他说呢，就像马廷达和李昂一样，萝莉和大叔的混搭，会觉得有一些安全感。不过呢，我还没有勇气去跟大自己很多的人表白 啊，这个。 对，那个杀手不太冷。 对对对， 是这个还是那个？ 这个杀手不太冷。完了，这是没文化，我们俩应该补一补电影了。 很经典，那个叫什么， 嗯， 那个海报吧， 就 是那个小女孩抱着一个盆栽跟在大叔的身边， 就是大叔和萝莉的故事啊。 等一下，好像萝莉和大叔这种形象搭配啊，还有这种词儿，就好像从那个电影开始的吧。 嗯，应该是， 我觉得好像是很经典的， 就是大家一谈到这个话题就会想到他们俩吧。 是， 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 下一首来自于佳佳的尘埃。 只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 勇敢王太太她说呢，老公比我大6岁，超体贴超温暖，超级幸福呀，啥都让着我，还会带孩子，家务帮我分担，遇到他是真幸福，很照顾人的一个老公啊。 一塌糊涂45，他说呢，男朋友大我11岁，也没什么吧，有些时候呢会被他一句小屁孩打败，有些依赖他，遇到一些事情会问他一下，他会给我正确的引导，超喜欢他。 对，就像一个长辈一样，如父如兄，经常在人生中给你一些指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老公华晨宇哈哈，他说呢，感觉就像爸爸跟闺女一样，但是他会比爸爸给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他会是感觉在爸爸跟哥哥中间的那个可以让自己觉得温暖的人。他比我大10岁，我现在18，他马上28，我跟他相遇在2013年的夏天，谢谢你一直宽容包容着宠着我。我这个也认识很久了，2013年到现在已经好多年过去了。 对，那是多少年了？2013年，现在是 18年， 18年， 5年了，4、5年了，嗯。 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 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 素锦佛桑他说呢，他可以像爸爸一样宠我，可以带我成长，可以做我的榜样。 对 啊，哎，其实你看好多这个女孩子找稍微大自己几岁的男人做男朋友或者老公，会有一种稍微有点父爱在里面，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对父亲的依赖感， 感觉还蛮幸福的每个人。爱蝌蚪的小鱼儿他说呢，老公大我11岁，且是个少年白，应该是少白头吧，是不是？他姐说我们一家三口上街像老爸带着女儿和外孙女上街，呵呵，他也不爱喝奶茶，经常是我和女儿一人一口的喝，他背着手走在我们旁边，很无奈地看着我们，仿佛一个爸爸看着两个贪吃垃圾食品的女儿。 好 可爱，好 有爱啊，我觉得。 对，好可爱啊。 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 下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很老的一首歌。遇见 Mr. Right， 暴露年龄了。 嗯， 我觉得现在，00后应该是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嗯，对。 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很火的， 大街上都是放这首歌。 嗯 嗯。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 余生安好，安妮他说呢，18和23应该还好吧？哦，那应该就是差5岁吗？ 嗯， 18岁和23岁。 对, 对, 对, 对， 他说呢，不过就是很宠我，然后很体贴、很关心的那种，什么都会让着，一定要念我的呀，因为从高中听到现在，我就从来没被念到过，难过。 恭喜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是爱满满，太好了。他说呢，我和他相识在酷我音乐调频的评论下面，在一起很久了， 我们成为红娘了，我男人 好多呢，其实什么粉丝群里都有好多在一起。他比我大5岁，天天做饭给我吃，给我洗衣服，很感谢他的付出，我永远爱你。 嗯，有必要哪天来一个相亲大会，在群里面，然后大家报一下自己在哪个城市， 嗯， 单身什么的，年龄，然后有合适的话大家就私聊。 嗯，对。 据小同学他说呢，初恋比我大5岁，我高2，他大3。他当时和他同学说我已经成年了，不小了。 好可爱，特别担心没有够14岁，这是犯法的。 嗯，看来莫大人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我突然想到那个表情包啊， 是神经一只脚。 对对对。你 是101呀、啊、他说呢，前男友大我7岁，后来和别人在一起了，我难过了很久很久，后来好不容易碰见一个人，我觉得我又开始有了那份悸动，大了我9岁，现在和别人准备见家长商量婚事了，人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我却还想着诗和远方。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李健轩的《就别爱我》。 八旗小姐她说呢，我夜里蹦迪 happy， 她10点就说晚安了。 这个年龄差也伤不起。 对，好可爱。 一个是小年轻的这个晚上的夜生活，一个是老年人的养生模式。 对对对，所以年龄差一大也挺有意思的。 嗯， Sarah Summer 她说呢，其实呀特别特别想找一个大叔才会感觉有安全感，正是那句话，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大叔梦。有过2段恋爱经历，年纪都差不多，总感觉少点什么。后来想了想，又看了好多电视剧，果断的向往可以偶遇一个大叔，也是新年的愿望。 嗯，现在好多女孩子都喜欢找大叔，所以我们这些老的还是有市场的。 嗯，我们老的，我才不跟你们呢。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亲手结束爱的痛，让我独自承受，你就当作不曾见过我，好让我还给你温柔，舍不得回忆当作海市蜃楼。 7L 商他说呢，在一起5年，分分合合都是他让着我，自己总是想分开，想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在一起，但是后来呢才发现，可能他就是我这辈子的归宿吧，可能以后会面对家人的压力，社会人的不解，但是希望能再继续过下一个5年，下下个5年，以后的每一个5年。 嗯，祝福 你，加油啊。嗯，加油。 袁雨兰她说呢，年龄差距不是阻挠爱情开花结果的必然，自己接受就行了。 嗯，对， 是的，没有错。嗯， 自己开心就好啊，两个人幸福就好。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我就叫小柠檬，她说呢，这个话题我觉得特适合我，我男朋友比我小4-5岁，那感觉忒棒了，感觉自己老牛还能吃到嫩草。因为我本来比较孩子气一点，虽然我比他大，但是遇事情总是他拿主意，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今年可能就会订婚，祝福我们吧，谢谢。 哇，真的好圆满，太幸福了，祝福你们。 说了这么多，终于有一个女孩比男孩大4-5岁的、哦、 对，女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四怎么说，莫大人、 哎、是不知道了。 幸福一辈子，幸福一辈子。 对，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吧。 嗯， 哎，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开心的话题啊，这一期大部分都是。 对，我觉得这些话题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年龄不是差距，在爱情中一切皆有可能。 对啊，只要两个人相爱，什么都不是问题。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每一期节目话题呢都会发布在新浪微博的酷音乐调频的账号中哈、 嗯、 大家可以去微博里找一下我们的话题征集微博并留言，就可以有机会在节目中听到你的留言了。 对，期待下期节目能有你的故事。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